嗱，各位大家睇到嘅咧就係一個城寨工場啦。咁我哋生產緊嘅咧就係消毒用品，兩款，一款就係 75% 嘅消毒酒精，第二款咧就係亦都係有 75% 嘅呢個搓手液，咁加咗甘油同埋雙氧水，令到大家嘅皮膚咧冇咁傷咁樣。香港到而家確診嘅個案數字咧，嗰個速度咧比我哋想象中係慢。我覺得其中一個最重要嘅原因就係因為社區嘅抗疫意識咧係好高。每一個市民咧都唔聽林鄭月娥所講，自己戴口罩出街。戴口罩出街其實唔係為咗防止人哋感染你咁簡單，因為今次嘅武漢肺炎咧，佢嗰個病徵係隱性嘅，咁所以咧自己就算中咗都好啦，因為你戴咗口罩而冇將嗰個飛沫傳出去咧，呢個亦都可以大幅減低嗰個社區感染。咁另外一個就喺公共場所食嘢啊等等，好多時嗰啲飛沫黐咗喺台面啊等等，好容易咧係。接觸嘅眼睛啊，變成傳染，所以點解要用搓手液同埋咧嗰啲電梯啊、上上落落啊、扶手啊呢啲咧，多啲用酒精去消毒。而家咧，因為咧市面上嘅呢類嘅消毒用品咧係貴得好緊要，咁啊好多奸商咧就謀取暴利，咁啊150ml 嘅消毒酒精咧賣幾十蚊，咁啊搓手液又係。咁我哋咧就個樽咧就係嚟自五湖四海嘅，大家見到唔同類型嘅樽都有。咁呢部機咧就係負責咧就係將原材料泵入去，再入喺我前邊呢啲嘅唔同嘅細嘅樽裏邊。咁一陣間咧，我哋入完之後咧就會咧係分發俾一啲嘅即時可以俾到市民嘅一啲組織啦、議員啦同埋義工組織。咁因為咧我哋好強調一樣咩咧，就係物資唔可以。淨係坐喺個 office 或者倉庫嗰度，同埋唔可以經過嗰啲各個層級中間攞咁啲去，因為係需要直接去到最需要嘅人手上，包括係清潔工啦，包括係保安啦，好多前線工作嘅醫護啦等等。咁我哋會一路繼續生產落去，直至到呢個供應回復正常為止。咁而我哋就係做得幾多得幾多，每人行前一步，走多一步。 系各位，我 咦，头先见到啱啱萧生个样一出嚟就 cut 咗佢啊？点解啊？啊，大不敬喎，系嘛？好啦，嗱，翻嚟咧就有少少事宣布一下先。咁咧，今日、听日咧，我哋就会继续派呢个嘅 3D 打印嘅六系同埋七系3M 嘅 3D 打印嘅雷冠。咁我哋城寨呢个版本叫做 5DN1L。咁如果有人係盜用咗我哋 file 喺網上邊公開發售嘅話咧，就呢個唔係我哋發售噶啦。我哋記住，我哋係自由定價嘅嚟嘅人，你哋多多益善，少少無區，捐助我哋繼續印落去俾下一批人嘅啫。咁咧就至於有網上邊有人話咧，就有人印咗出嚟賣咧，咁呢個就唔係我哋嘅出品嚟嘅，我哋係冇一個商業發售計劃嘅。咁如果大家幫襯問清楚嗰啲人係咩人啦，當然，當然亦都要希望大家尊重嗰個設計者啦。咁因為我哋後邊咧係有一班嘅撲心撲命咧，幫呢個 3D 打印計劃去設計啦，譬如 Alpha 啦，幫我哋去聯繫啦，整個個 Google Form 啦、Carson 啦、Make a Log 啦、白頭蛇啦，好多啦，即係講極都講唔曬嘅啦啲名字。Didi 啊等等，咁咧就上次星期五我俾大家睇過嗰張相噶啦，其實咁就係背後一部分嘅啫，其實成個打印嘅團隊裏邊，咁亦都開始咗社區打印行動。咁我知道好高興啦，阿 Gary 嘅地區議員咧有幾個已經可以係，即係佢係星期五送咗落去之後，佢哋開始印定一部分，然後先至喺地區收嗰啲嘅 order， 咁就然後即係叫啲街坊嚟攞咁樣嘅。咁呢個地區打印計劃都希望可以推廣多啲嘅，日後除咗疫症過咗之後，可以有多啲嘅即係社區嘅創新嘅 project 可以喺社區裏邊出現啦。咁頭先啱啱先同上嚟幫手嘅呢個打印計劃嘅義工傾開，就係點樣可以去活用呢啲即係 3D printer 去 engage 多啲後生仔喺地區裏邊去做一啲嘅社區創新嘅嘢咁。幫老人家好，幫細路仔好。 咁亦都係即係我哋要去對抗一個落後生產力，我哋叫做工聯會啊、民建聯啊，永遠叫你乜都唔使做，坐喺度投票俾我，我俾嘢你咁嘅關係。咁呢種係一種落後嘅即係力量嚟嘅，係拖住香港社會進步嘅力量嚟嘅。政府都一樣啦，我派錢俾你，你唔好理啦咁樣。咁啊，自從呢半年嚟，大家開始即係自己香港自己救之後咧，反而好多時每一個人行多一步咧，係可以。不單止是改變的社區，亦都改變了自己，令到個每一個人有一個嘅，即係我哋讀辯證法啦。以前即係如果即係我相信我呢一個周恩來同毛澤東嘅，其實就係咧呢個辯證法裏邊所講嘅人嘅主觀能動性。咁啊，唯心論當然就會覺得人嘅主觀能動性係好無窮無盡嘅，可以即係毛澤東就覺得話大躍進，只要我哋肯種嘅話，亩產一萬斤都得。咁當然呢個違反呢個自然規律㗎啦咁。但係亦都人唔係完全係由個環境控制曬被動嘅，人可以主觀地去創造一個新嘅環境。咁我哋而家做緊嘅就係創造一個新嘅香港嘅社區嘅環境，係起步當中其實亦都好難再翻翻轉頭啦。咁大家聽日就如果收到電郵通知嘅咧，就記住準時上嚟，就係攞呢個嘅打人嘅雷冠。咁我哋上個禮拜。一二五到今個禮拜一二五都會發呢、這個雷冠嘅話咧，咁估計應該就可能超過700对，即係講緊印咗1400对。咁最終我估計我哋埋單可能印咗5000对都唔出奇，即係印10000对。咁究竟得唔得咧？咁樣我諗都係一個歷史嘅記錄，即係發動香港有 3D printer 嘅人去印到10000对。一萬隻5000对呢個 3D 打印嘅鋁冠，咁我好高興咧，就係咩咧？我上一集講完之後咧，有老師有學校響應，即係我自己特別開心嘅。其實係因為而家大家知道咧，就學校好多撥款咧落去咧，去買呢樣買嗰樣，學校亦都推動咧呢個咩 STEM 啊咁樣，教我哋做機械人啊呢啲咁嘅嘢。3D 打印其實就係屬於呢個範疇裏邊嘅嘢嚟嘅，但係學校就將部機鎖埋一齊。但是如果老師願意孭飛呢，其實學生是更加願意去做的。如果是的話，就是令到他們知道什麼叫 social innovation， 社會創新，用一些科技的東西去解決社會問題。口罩方就是一個社會問題來的。那也有很多人有心人是想了一些方案出來，我不是始創者，當然我只是 follow 著這個 social innovation 的一個 movement， 然後將它希望將它推動起來的人其中一個推動者，可以這麼說。咁但係好多而家幫我哋打印嘅係出嚟做嘢嘅人啦，其實大專生都未動員起嚟，亦都好多中學裏面係有 3D 打印機嘅根本係。我亦希望可以，如果係譬如歐洲國家好、韓國好，疫症再擴大，口罩短缺嗰陣時，亦都希望可以喺當地可以多啲人將啲 file upload 上去，俾佢哋去當地去打印。不需要去撲口罩撲得咁辛苦，咁聽落去好似即係好傻咁樣，但我覺得亦都係一個香港人嘅一個對外嘅一個即係同香港人嘅形象有關嘅嘢嚟嘅。咁第二樣嘢咧就係我哋嗰個頭先我講咧嗰個黃店嗰度咧，希望可以將啲公仔頭送出去，將我哋原本呢啲即係大隻嘅呢、這個。皮皮同埋呢個連珠公仔頭送喺啲黃店嗰度，咁就鼓勵多啲人去黃店消費嘅啫。其實咁消費完之後可以換到啲咩咧？咁而家就一路做緊呢個嘅實驗，呢、這個小版嘅皮皮頭，呢、這個中版嘅，全部都係 3D 打印出嚟嘅。咁可能之後會有啲修飾啊。咁究竟可能係燈啊，定係坐台，定係不倒翁咧？咁而家都未知。咁知道嘅話咧，就會第一時間話俾大家聽。咁啊，翻翻嚟今日我哋所讲嘅呢个主题就系呢个中共武汉肺炎同中共嘅大外宣。我哋头先讲紧1949年之前，中共点样利用对外宣传嚟打败呢个国民党。咁49年之后咧，嗱，本来中共就系呢个苏共下边嘅一个弟弟嚟嘅，等于今日中共同北韩嘅关系，史太林同毛泽东嘅关系就系习近平同金正恩嘅关系。史太林叫爺爺噶嘛？如果根據郭沫若嘅新詩裏邊，要稱呼史太林做爺爺嘅，咁啊即係乖孫啦。毛澤東係好啦， 中共的形象根本在國際來說就是蘇聯的附庸，特別是韓戰之後更加明顯。但是怎樣令到中共突出來去擺脫這個蘇聯的陰影呢？史太林死了之後，毛澤東立刻跟這個赫魯曉夫決裂，就指責這個赫魯曉夫就是叫修正主義路線。其實什麼叫修正主義路線？誰代表共產主義？其實是任噏的而已，根本是毛澤東就說我們才是代表純潔的共產主義思想，蘇聯那種就已經是歪離背離了這個共產主義的理想的了。他們就是修正了這個共產理想，然後甚至是復辟資本主義。就大家在當時在五六十年代，中共的大外宣主要是什麼？是對亞非拉那些的落後國家，或者是在六十年代五六十年代在聯合國通過 decolonization，即是很多原本屬於殖民地國家開始獨立了。在那時候獨立，譬如印尼、馬來亞、文萊、新加坡等等。好了，中共就開始對這些新興的民族國家就進行這個洗腦式的宣傳了。所以當時來講就叫做輸出革命之餘，還要輸出革命的路線，不是只是輸出革命去顛覆人家的政權，而是甚至輸出革命的路線就是毛澤東主義。宣传毛泽东主义就是当时一个最重要的对外宣传计划。所以你看毛选，不是看毛语录，很多人就不知道这么多本书怎么搞。毛泽东选集就是所谓 official 的毛泽东的作品，当然都不是毛泽东作品，主要执笔的是陈伯达和苏联的专家。是宣传计划来的，其实毛选是将毛泽东包装到成为一个革命理论导师的地位。你一个草莽英雄，就算你出了位成了名，即是葉繼歡那樣，都是一個大賊而已，是。但是如果葉繼歡懂得說這個統一戰線，那就不同了，是。他可以聯絡桂炳雄和張子強一起去做大案，樣然後建立一個統一戰線，一個流民政府，樣梁山伯，那就不同了，升呢了開始。毛澤東就是什麼呢？在延安時代開始搭上了這個陳伯達和蘇聯的指導的理論專家，然后将苏联里面最俗最通俗那些叫做什么简明教程，什么联共报党史简明教程那些里面抄出来，将那些辩证法里面中学生里面的苏联，讲的俄文的苏联里面最简单最 level 最低的辩证法就抄下去毛泽东里面。那么陈伯达就将它剪接 cut and paste 就变成毛泽东的作品。好了，毛泽东思想跟着第二本最重要的呢，其实就是红卫兵所编的叫毛语录。不是毛语录，就是解放军红卫兵编的叫毛泽东思想万岁。三本啊，毛选、毛泽东选择、毛语录和毛泽东思想万岁。毛泽东思想万岁的时候，我八十年代初、八十年代中我入大学的时候看的书来的。咁啊，睇嚟睇去，點解無厘頭嘅？點解成日都係毛澤東接見呢個安哥拉遊擊隊嗰啲黑人遊擊領袖，都唔知咩名，唔記得曬啦。跟住毛澤東啊接見呢個紅色高棉乜乜乜，毛澤東接見阿爾巴尼亞代表乜乜乜，咁啊全部都係呢啲咁嘅嘢嚟嘅。咁我而家終於明白，其實點解佢要見安哥拉遊擊隊咧？嗰、那個係宣傳計劃嘅一部分嚟噶嘛。他不是直接去派兵入安哥拉去颠覆这个安哥拉政权，但他接见这个游击队其实就是宣传计划的一部分。好了，然后跟着你会发觉，我八十年代第一次踏足这个尼泊尔，尼泊尔当时仍然有这个毛派游击队，信奉毛泽东主义的游击队的，跟着在秘鲁仍然是有毛派游击队的，在秘鲁。跟着我发觉原来希拉里在耶鲁读书的时候都是毛派的学生，跟着你再读巴黎五月这个法国学生运动的历史里面，相当多的毛派组织在巴黎的，原来。即是说六十年代整个毛泽东的热潮根本就是中共的外宣计划的一部分，是成功令到在史太林之后毛泽东一枝独秀弹了出来，成为这个世界革命的导师。这个就是叫做出口转内销了。今時今日仲有嘅，仲有啲外國人士留喺毛派嘅外國人士留喺大陸啊， 寫了一些作品啊，咩翻身啊嗰啲，後人好像在香港嚟咗香港添。咁咧就呢啲譬如拍《天安門紀錄片》嗰個導演啦，卡馬希頓啊，卡馬韓丁個爸爸韓丁就係寫呢個翻身啊，寫土改嘅嗰本小説，寫翻身嘅嗰個作者嚟。如果我冇記錯嘅話，完全係靠記憶嘅呢啲，冇得準備。咁呢、這個成個宣傳毛澤東主義咧，係曾幾何時好成功嘅，令到外國根本上無視於大躍進嘅失敗，三年饑荒，餓死三千幾萬人，到紅衛兵1966年，紅衛兵起嚟，跟住紅衛兵冇鬥，到1968年造反派紅衛兵上嚟，兩派紅衛兵，一派就係紅色紅衛兵，即係紅五類幹部啊、革命子弟啊、農民啊、工人嘅家庭出身嘅紅衛兵，一類就是黑五類嘅紅衛兵。地主富農、反革命右派壞分子出身的紅衛兵，兩派武鬥，甚至在武漢搶坦克、搶軍火武鬥。好了，這個這樣的亂局在西方世界來說是看不到的，他仍然看到的就是什麼？哇，一副這個社會主義天堂，所有人不用錢去吃飯，公共食堂，所有大學生可以串連免費搭火車去北京，在天安門接受這個毛澤東的檢閱。在西方世界的人很仰慕当时中国的红卫兵，但是当时中国在1968年之后的红卫兵收不到制之后，毛泽东就已经号召他们上山下乡，将他们下放了，已经是有些人的户籍一去不返，去了新疆，去了那些青海，在上海去了新疆。好了，整个中共的外宣计划在1979年之后彻底崩溃。为什么呢？因为当时革命路線的宣傳最終揭出來，原來是四人幫，原來跟著是拳鬥，多多少少令到很多國際的毛派的左傾的知識分子、學生等等，或者意大利、法國的媒體，很多時候是親毛的，其實是徹底失望。香港也是，香港當時學聯裏面有一些毛派的代表來的，當時是支持四人幫路線的，陳旭祥這些，結果最後全部走曬去做 China Trade 賺錢啦，當然係，係嘛？就係當時叫做國粹派嘅學生啦，即係今日啊石鏡泉啊，石鏡泉個老細啊，呢個馮少波啊，即係經濟日報啊，呢個清華大學交流團，即係林鄭參加個清華交流團裏邊有都係國粹派嘅學生嚟嘅，係，即係1978定79啦，唔記得咗，問下李永達先知真啦。咁呢啲嘅。當時支持四人幫、支持毛澤東的香港學生就銷聲匿跡，然後就個個走去悶聲發大財賺錢了。而西方的毛派也是徹底被中共背叛，因為中共變成走復辟資本主義走得更快過克魯曉夫，就是1979年的鄧小平的四個現代化。但在這段時間裏面，中共整個對外宣傳計劃就開始轉變，是什麼呢？這個很成功，我覺得一直直接到2009年、2008年京澳之後，佢就係話俾西方世界聽，中共係唔會走回頭路嘅。鄧小平第一件事訪美復出之後，然後跟住咩啊？出兵打越南。點解出兵打越南啊？呢個係同美國立投名狀啊嘛，係嘛？就係要懲罰呢個曾經同美國令到美國泥足深陷嘅呢個越共政權。背後亦都受蘇聯控制的越共政權，所以鄧小平復出第一件事出兵打越南，就建立了這個所謂美中的一個所謂由1979年，其實1972年開始的中美這個體制，1972年體制，然後建立了一個相當之長時間，直至到 Donald Trump 當選之後，這個所謂的中美共治或者中美友好的時代。好了，即使去到六四，中共亦都成功說服到美國，是什麼呢？就是說中共的改革不會走回頭路。在六四之後，當這個江澤民有一段時間向這些元老裏面的保守派靠攏的時候，鄧小平自己南巡，然後推動進一步的改革開放，向西方表明這個市場經濟改革絕對不會走回頭路，同時 令到西方相信咩？佢即係佢又意淫啦。我覺得佢唔係真係講到明，就係話只要中國黨退出呢個嘅各個領域，社會開始多元化、自由化開始，跟住慢慢就會民主化。呢、這個由 Clinton、Bill Clinton 開始，一路到呢個嘅布殊係冇改變過嘅呢種美國人對中共嘅一種意淫，中共會走向民主啊！包括我哋呢一代都係會咁諗嘅，其實，因為你睇到個黨曾經係黨控制一切，而家慢慢，因為我讀書嘅年代就係開始將大陸出版嘅書簡體字嘅書攞翻嚟香港賣，做水貨書生意。我大學一年班、二年班、三年班嗰陣時，一路去到做到四年班，做咗幾年，咁咪睇住嗰個出版業嗰個發展係咩咧？係越嚟越多一啲嘅社會科學嘅書啊、哲學嘅書啊。我最記得嗰陣時。其中一個最大的思想的挑戰是什麼呢？就是出 Karl Popper， 即是我們讀科學哲學的人總會在大學一二年班讀過的這個 Conjecture and Refutation 猜想與反駁，還有這個這個跟著之後的科學哲學的幾個重要人物 Thomas Kuhn 和這個Lakatos， 那時候竟然可以在大陸出版的，這些書是Karl Popper 當然就係影響到跟住之後好多嘅自由經濟學家對共產黨嘅反對啦，包括係海耶克啦寫嘅《The Road to Serfdom》《道奴役之路》啦等等呢啲書。咁自己共產黨可以出喎，咁另外一個好重要嘅影響就係我哋嗰個年代睇嘅呢個在歷史表象的背後，就係由金觀圖、劉青峰寫嘅否定呢個馬克思主義。嘅一本歷史學嘅作品，係歷史哲學嘅作品嚟。咁啊，睇住嗰個社會越嚟越多元化，好多思想裏邊文化思想領域嘅禁區打破，跟住出咩講 civic culture 啦，講 election 啦，講西方民主啦，講文化研究啦，講後現代主義啦，講新馬克思主義啦等等，係百花齊放嘅。其實喺八十年代中期開始。你當時讀書的年輕人，你會相信中共點可能翻翻轉頭啊？咁咁而成個宣傳主調就唔係再係革命導師啦，成個宣傳主調就係中國會融入國際社會，成為自由民主陣營嘅一員。嗱，呢個係好成功嘅當時。結果喺朱鎔基嘅年代，美國就支持中國加入 WTO， 迎嚟中國一個經濟奇蹟，成為世界工廠嘅年代。直至到2008年京澳之後，整個中共今日的大外宣計劃是始於2008年京澳。為什麼呢？就是當時全聖火運動，陳巧文很多人不記得了他，但是當時中共在全世界全聖火的時候是都遭受到這個藏人組織的挑戰，亦都很多的在國際傳媒裡面，包括蘇丹人道危機，就是我經常講的達富爾人道危機，最後咩何志平的案件裏面揭露出賣軍火去達富爾的就是中共。在何志平的審的案裏面有提到的，其實當時米亞花路荷里活的明星來香港 FCC 演講，就是要求制裁中共奧林匹克運動會，同埋要求史蒂芬史畢寶辭去呢個嘅做唔知咩視覺總監定創作總監嗰個職位，最後咩辭咗嘅 Steven Spielberg。好了，當時中共就開始覺得要在全球裏面爭奪這個話語權，整個中共政權之改變其實不是源於2012年習近平上台的，是2008年京澳之後中國進入維穩體制，是2008年的事來的，在京澳之後大家以為幻想1988年漢城奧運之後韓國就走向民主化，但是當時中國是的而且確在汶川地震到京澳是一段寬鬆的時間，但是很快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之後，整個中國立即進入一個維穩的體制。大家看到那些汶川地震的譚作人啊，那些被人捉就看到咯。好了，因為這個西藏問題，當時中共檢討之後就覺得要在國際輿論陣地裏面爭奪這個國際的話語權。其中宣傳得最重要的就是香港其中一本雜誌叫做《亞洲周刊》，就是今日企喺呢個黑警裏邊，我就係話亞洲周刊其實係中共對外宣傳計劃裏邊嘅一隻棋嚟嘅。其實好啦，呢個咁樣嘅大外宣計劃咧，慢慢成型，慢慢成型。 然后咩开始组织有组织地去渗透。我介绍大家睇一本书，之前我讲过啦，其实何青莲嘅作品叫做《红色渗透》。呢本书系将成个中共有计划、有组织，用党国机器向国际层面去宣扬呢个中国共产党嘅宣传路线嘅工具同埋手法，系巨细无遗咁样交代出嚟。好啦，到今日点样？点解会变成武汉肺炎？系咪？上个礼拜如果你睇过《环球时报》胡锡进嘅社论，你觉得人贱真系冇底线嘅。个社论就系话，在对抗武汉、对抗肺炎里面，有些国家走得比较慢，他走去数人地那些国家感染的情况，包括意大利、包括这个韩国等等，是因为他们的，包括日本，是因为他们政府抗疫不力才会变成这样。你看看我们中国，我们可以动员几千个医护下去武汉，可以为了全世界去封这个武汉。好了，他整条宣传路线开始转移，突出两样东西。在习近平170,000人的电视电话讲话之后，第一，习近平伟大领导下中国抗疫成功。当然有一个克劳谭德塞帮他成为这个国际宣传里面的一只重要的旗帜，就是这个 WHO 的总干事，就是这个埃塞俄比亚政棍谭德塞。好了，对内就当然是什么？出版这个大国战役 call off 了，现在大家上去咩淘宝啊、当当网啊、咩京东啊，睇可能揾唔到呢本书啦。实在太核突啊嘛，因为上个礼拜已经预告啦，喺电子书嗰啲网站里边叫做《大国抗战役》，就系讲中国点样战胜呢个武汉肺炎，系预告定出版？我就系话，你加埋编辑、排版、印刷呢本书，咪即系一月底已经开始编，即系话佢一月底已经预计定习近平二月底就抗疫成功。咁除咗呢個黨，唔單止控制大學、控制輿論、控制呢個軍隊、控制金融機構、民企、國企，控制埋病毒添喎。原來係撲街到咁。佢咩？佢攞嚟貶低而家成個宣傳路線係咩？係貶低外國人嘅抗疫嘅努力。意大利點解咁大鑊？我喺節目都講過。喂，大佬，你成個溫州嗰啲人去完大陸過完新年之後。好多係意大利人嚟噶，有意大利居留權噶，翻去意大利 Prato 喺嗰度做呢個 Gucci 啊嗰啲工廠，咪即係成個意大利北部玩完咯，就係咁簡單嘅啫嘛，係嘛？然後你輸出個病毒去人哋嗰度，然後你話人哋意大利政府反應慢，係嘛？你睇下我哋中國反應幾快？嗱，以前咧，毛澤東年代輸出革命導師形象，冇人去 challenge 佢。而家有 fact check 啊，大佬啊！而家有 live media 噶嘛？就算 YouTube 俾黃標，我哋都死唔斷氣噶嘛？冇廣告收入，得幾百蚊一個月，20,000+人睇，大家有冇想象過？今日有個聽眾上嚟，我俾佢睇下，我話冇秘密嘅，我俾你睇下。我話我最多人睇嗰個 YouTube 片啊，講林鄭篤灰嗰個。我話到而家個收入係幾百蚊嘅啫，其實廣告。十几二十万人睇都系得几百蚊收入嘅啫，但系都死唔断气啊嘛。好啦，就系因为咁样呢、這个大外宣计划而家咧就筑潮啦。唔单止呢个《大国战役》呢本书要收翻，实在太核突啦。因为佢第二个宣传就系外国抗疫不力，而突出中国模式嘅优越性。你咪即系等于林郑借抗疫帮建制派选举一样咁贱格，即系话人命。就唔緊要嘅，所以我哋寫一篇文喺《一周刊》發表，叫《人血饅頭黨》，就係咁嘅意思啦。你話人血饅頭講得香港好多嘅網民都中意用呢個字，真正食人血饅頭，食到嚼嚼聲去建立政權嗰個，其實係中國共產黨。你睇武漢肺炎成件事嘅對外宣傳，你睇得到嘅，其實係嘛？而家就話幫香港啦，每日派100,000個口罩俾你啦，咪中聯辦副主任上去同深圳。市委咪做場大龍鳳咯，大家做 show 咯喺度，100,000口罩咪俾建制派去派咯。神又係佢，鬼又係佢，佢唔俾原材料嚟香港。醫管局訂咗嗰間麥迪遜醫療用品公司提供唔到口罩俾醫管局，點解？因為佢嘅訂咗嗰啲訂單根本出唔到口，深圳唔俾出。然後由佢攣到盡之後，佢再派翻俾你，咁你咪謝主隆恩咯，大家一齊喺度，全部香港人跪低咯咁。 佢個算盤就係咁。如果唔係美國，點會由呢個 Navarro 呢個商務部裏邊嘅出聲喺 Fox News 裏邊，佢話3M 四間廠做嘅醫療級1860 Plus 竟然唔可以出口美國？嗰間廠係 3M 嘅，係美國廠，不過廠設喺深圳，所以唔俾出。我都話點知唔俾美國出啊？唔出美國，香港都唔俾出啦，係嘛？呢個就係佢操弄呢個國際嘅呢個輿論嘅其中一個工具嚟嘅。然後跟住你睇到，除咗貶低外國嘅抗疫之外，第二將自己抗疫裏邊嗰啲隱瞞啊嗰啲全部抹曬去。而家再進一步收緊喺李文亮之後，再進一步收緊中國互聯網喺微博啊其他互聯網發表意見。名正言順拉人了，現在出了通告了，全部收緊，是吧？現在第二個有可能跟李文亮一起當日的吹哨者有可能犧牲的，就是武漢市的醫院裡面的其中一個應該是、醫護，這是醫生來的。那些你說什麼中國言論自由日，那些網民去哪裡？我想問你，踩我哋香港，話我哋港獨，大佬，我哋上街吹雷彈、警棍，琴日再太子係嘛？2月28日再拉呢個115人。你如果覺得李文亮咁重要，言論自由日咁重要，就唔好淨係網上打嘴炮。我就係話，你舉個牌行出嚟啊！復旦大學、中山大學、清華大學、武漢大學。啲學生去咗邊啊？都唔使翻學啊？點解冇人敢舉個牌？網上邊輕輕紅紅咩？中國言論自由日，兩嘢全部收曬皮啦，係嘛？呢啲同小粉紅有咩分別啫？我唔信，如果你有10萬人企出嚟，佢拉得曬你，把口喺度笑香港人，實際上香港人做嘅嘢，佢連皮毛都做唔到啊！呢班人係係嘛？點解？因為佢係服從呢啲大外宣裏邊，即係話。然後跟住用世衛嚟去讚揚中國點樣抗疫成功，動員一班無知嘅農民、城市中產去歡呼呢個共產黨抗疫成功，就係出口轉內銷，亦都係一樣。點解譚德塞我話一定要數到個斗鈴都唔值咧？就係因為呢個同雞真一樣，其實係出口轉內銷嘅關鍵人物。點解佢而家要搶佔聯合國下邊5個組織嘅總幹事嘅位置，包括最荒誕嘅？就係、是、呢個知識產權嘅組織同埋 UNESCO， 中國係破壞成中國文化遺產最犀利嘅共產黨。文革嗰陣時，曲阜孔廟6000件文物被毀壞，西藏布達拉宮、大超寺，全部嗰啲最重要嘅藏傳佛教嘅文物經書全部焚毀。你憑乜嘢做 UNESCO 嘅總幹事啊？做咗之後咪咩啊？咪繼續出口轉內銷咯。係咪由出邊嘅國際組織嚟去稱讚翻中共啊嘛？所以點解 Donald Trump 就係話唔再俾錢呢個聯合國，就係咁嘅原因啦。啱嘅，其實應該嘅係咪？而家就話美國打壓你知識產權大佬 New Balance 變咗新百倫 ，Muji 無印良品變咗你大陸自己註冊咗人哋嗰啲嘅產品係咪？你自己做咗啲咩嘢你自己唔知係咪？你一個冒牌共產黨呢、這個先至係最得人驚。共產黨都是假的，都是山寨的，都是冒牌的。好了，在這樣的情況下，香港人對抗這個大外宣就很重要。不單止我們的香港人，包括在海外的香港人。很多在海外的香港人，他們說我們做不到什麼，即是除了聽節目之外，其實不是。拿一個電話打上去，當地的華文的電台，講出你們的真心話。哪一個人，如果哪一個節目，如果發覺他們聽來聽去都是那些老左的言論的話，發動杯葛，發動在加拿大、澳洲、美國等等當地的廣播監管機構投訴他們，因為那些是民主國家來的，人家一定要處理的。如果你自己華人出聲的話，鬼佬是不聽，不知道你們講什麼的，根本是不會聽到你們講什麼的。但當你面對這些大外宣的時候，你可以選擇我不聽，我不看，我只是看網媒得，但你的同事你要去 stop 呢啲咁嘅嘢。如果唔係，就會變本加厲。變本加厲開始咩啊？植入式嘅內容，然後將收買政客，然後將人哋嘅 Twitter 外判， 將 Facebook 外判俾中共控制，呢啲喺香港已經發生緊嘅。其實有啲嘅 Facebook 網站根本上係由中共去 manage 嘅。其實有啲表面上睇落去係黃絲陣營嘅，實際上後邊亦都係配合中共嘅宣傳計劃去做嘢嘅。所以呢啲咁樣嘅嘢，如果你唔出聲嘅話，佢咪繼續越做越大，越做越大咯。大外宣點會淨係喺温哥華、喺雪梨、喺墨爾本啫，喺倫敦啫？點解唔會喺香港咧？我話俾大家聽，香港會用所有嘅 prototype 實驗營都會喺香港進行。你見到嘅最先收購媒體，將佢變成係一個嘅一層一層一個避任式嘅關係。呢個就係一種嘅廣告生意避任下邊嘅媒體關係。佢俾錢你，俾廣告你，然後養住你，然後養一班佢哋嘅 KOL 出嚟，然後佢視為佢嘅敵對 KOL， 就搞到你冇收入。YouTube、Google 點解會變成咁？我唔覺得係總公司嘅問題，不過一定係亞太區裏邊嘅啲人，部分嘅人係俾中共滲透咗，就係處理華文媒體嗰啲人。究竟係咪台灣嗰邊嗰啲人收咗中共嘅錢咧？我唔知道。但是这个就是借住所谓疫症，大家不要鼓吹假新闻，这个是政策。但是在个政策下面的執行里面，有些人是夹带了私货入去。去将很多批评中共的言论将它变成黄标，等它没有广告收入。去封杀他们，去减低他们的影响力。如果你靠他们搵食的就死得了，其实是。所以我说这个不是只是純粹是吃花生去看看、啊、中共怎樣在這裡自吹自擂，不是。而是他自吹自擂，他那個手是會一路一路伸入去的。過去那十年，你就目睹著香港的媒體的淪落。現在主力打擊的是什麼？是香港電台。即是我對香港電台是相當之憂慮，我都說過，我曾經預測梁家榮之後很快就會是一些紅色的人物去接管這個香港電台。你看到现在警察对港台一个这样的头条新闻，王喜一个这样的 set 文都可以跋扈到这样的地步，是吗？讽刺一下都不得。大佬直情是革命政权、军事政权，现在是。是吗？等于缅甸以前的军事政权，做木偶戏笑话军政府都拉的，那时是。好了，跟着搞肥佬礼。为什么不迟不早呢？我就用共产党的术语去问，为什么不迟不早这个时候搞肥佬礼？很明显就是跟肥佬礼的传媒登了林郑月娥交给北京的报告有关，是吗？跟着831郁杨森、郁李卓人，即是现在对付连这个所谓相对比较温和的泛民都要对付了，咁咪即係打㗎喇。其實根本係冇停過火㗎，根本即係話係一路燒落去嘅，會燒到九月。所以陳茂波就話七月會派錢，當時我已經預告咗㗎喇，我一萬蚊點會九月之後派呀，係咪？因為派唔成就建制派冚家產，派得成就希望可以扭轉，係咪？佢個算盤就係咁計。成個抗疫裏面，我一早已經定性，就係話五分鬥爭、四分鬥氣、一分抗疫，就係呢個林鄭月娥嘅政權。因為中共本身喺抗日裏邊就係叫做七分抗張、兩分應付、一分抗日啊嘛，七二一啊嘛。喺民族危難啊，佢今日宣傳到自己共產黨領導抗日，國民黨唔肯抗日，投降主義。是吗？将整件事的是非黑白颠倒过来，然后洗香港人的脑，洗大陆人的脑，等大家相信共产党是民族主义者。其实真正抗日的是蒋介石，真正抽蒋介石后腿的就是毛泽东。是吗？利用抗日来抗洪，扩大者根据地。你说吃人血馒头，哪个够共产党吃得劲呢？大躍進餓死三千幾萬人，今日中共的教科書叫做咩？叫做艱難的探索，撲你個街，係人禍令到全國大饑荒，餓死三千幾萬人，大家有田唔耕走去練鋼， 糧食統購統銷，冇留翻喺自己嗰條村嗰度，交曬上去，公共食堂一粒米都冇，減生餓死，食觀音土啊，即係食泥嗰陣時係，仲有廣西食人啊，安徽都係食人啊，而家叫做艱難的探索。你話嗰個叫人血饅頭，嗰個叫人血九大鬼其實。然後六四而家點講啊？而家就話冇六四鎮壓，冇今日嘅經濟奇蹟。個潛台詞係咩？嗰啲六四嗰啲死喺長安，大家嗰啲人死有餘辜。你話邊個食人血饅頭食得勁啊？而家到武漢肺炎係咪？武漢市中心醫院咁多醫護感染，而家就變成係咩？而家就變成係習近平領導抗疫成功，個人都未斷氣，佢已經準備辦喜事啦。參花掛紅已經貼曬嗰啲嘅紅色嘅個喜字喺度啦，已經係。你想想我們由細到大遇過這麼多人，有沒有一些人是這麼賤格的呢？真的是那個人的道德底線可以是這麼低？這個不是反不反共的問題，而是你先作為一個人才成為一個中國人。我覺得做人是有一些基本的底線和道德要求的，這個不是政見的問題。我再說不是政見的問題，這個是做人的基本的道德要求。自己國家因為國民、因為官僚去隱瞞呢個疫情，十二月開始，成個武漢醫院咁多醫護感染，係因為武漢衛健委隱瞞疫情。基因圖譜喺廣東嘅公司已經排咗出嚟，結果要求佢哋銷毀，唔准發表。唔算啦，嗰啲即係汶川地震豆腐渣，唔使查啦，係嘛？長江沉船唔使查啦。喺黨嘅關懷下邊，大家完全感受到幸福。你看《人民日報》昨天的頭版是什麼？人民生活似蜜甜，講黑龍江的漁民怎樣幸福地過生活，在現在出這些新聞，是吧？所以我就說，很多人說這個是反共和這個親共的分別，對我來說我覺得不是，其實呢個係人與非人嘅分別。幾大奸大惡嘅人，大家做人，但香港人始終都明古古惑惑，小古惑一定有，連精學爛一定有，欺上瞞下一定有。但係去到一啲嘅是非大節，我哋叫做關頭裏邊嗰陣時，你敢唔敢去對住全世界講大話？敢唔敢話俾世界聽？原本係黑嘅，你話白啊；原本係白事，你話喜事嚟。以前你都是等過了饑荒很多年之後，你才說、啊、共產黨艱難的探索，現在不是，武漢肺炎都未過，已經是黨在習近平領導下面抗疫成功，已經是。但是我們吃花生之餘，香港人也有角色在這裡，我覺得這個角色就是我們要盡我們所能，將這個真相事實先影響了懂自己語言文化的人，然後再影響國際。這個時代不是一黨可以控制所有媒體的年代，就算 Google 怎樣跪低都好，最多就是自己另設一個新的平台咯，是不是？最後的辦法都是這樣的，如果不放 Google 的話，就放另一個新的平台咯。我不信這個世界沒有了 Facebook， 沒有了 Google， 是沒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傳播，在今時今日人人都有這個手機的年代。所以我覺得也都會，我跟蕭先生都會想想怎樣去做一個新的平台，希望 explore 一下、如果你是這方面的、就是、expertise， 也都可以給我們意見。我覺得 sooner or later遲早都要的，如果中共第二階段跪低被 Google 入去，那就即是收皮更快，當初 Yahoo 一樣，是吧？司徒事件就是將國安一要料就要給咯，又是，即始終中共這個怪獸其實是由西方餵養出來的。為什麼呢？因為大家的人性裡面始終有一樣東西，就是什麼？是追逐貪婪，追逐呢個低成本，追逐利潤。好啦，將個產業轉移去中國大陸。 係咪睇唔到或者扮睇唔到佢後邊包藏野心、包藏禍心？一味只係眼中只有追逐利潤，華爾街裏邊嗰啲嘅金融資本家亦都係一樣，係嘛？直谷裏邊嘅科技企業嘅領袖亦都係一樣，係大家只係眼前追逐嗰個利潤，要向投資者交代喺股票市場裏邊嘅估值等等。而共產黨佢因為佢一個黨國機器，控制曬所有呢啲嘢，所以咧佢可以利用你嘅制度裏邊嗰種嘅寬容包容空間，然後轉你嘅空子，然後咧去打冧你。嗱，呢個就係個分別。因為佢係一個黨去控制嘅，控制住一層一層一層咁樣控制。而呢個嘅宣傳機器，今天美國已經準備反擊嗰陣時，即係話呢個大外宣計劃亦都開始咧，慢慢進入起初未崩潰嘅。而家受到注視，受到注視之後就會反擊嘅啦。其實香港亦都係一樣，我就係話香港九成嘅媒體已經被中共控制，係嘛？剩翻個一成就係肥佬黎，其實再同埋大量嘅網媒，大量嘅網媒就變成係遊擊隊。呢啲遊擊隊、遊擊戰士其實就係單兵作戰，係嘛？但係佢發揮嘅影響力可能同一張報紙嘅社論係一樣。很簡單，你買一信報好了，廢了就沒有工，大家不看咯。今天還有沒有人call林恒子所說的話呢？沒有了嘛。好了，大家不看了。好了，你炒了連月爭了，大家又不看信報，連月爭繼續會寫東西的嘛。可能在立場，可能在蘋果，可能在有些就直情在自己的網誌那裡寫東西，有些就在 Facebook 裡面寫東西。於是你會發覺，原來單兵作戰的影響力是大過一個航空母艦。當你今日大外宣，你變成航空母艦的時候，你面對的就是大量的遊擊隊了，即是在香港裏面就是大量的遊擊隊。而這些遊擊隊是足以令到無論你再抌多450億落香港，都會消失於無影之中。這個就是我仍然覺得點解願意繼續將我的時間、心力、精神擺落去做嘅原因嚟。好啦，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啦，咁咧就喺節目結束之前咧，即使係無論係 YouTube 嘅封殺又乜都好，我都係希望大家可以咧直接捐助我哋，就係用呢個轉數快 FPS 26296402629640直接支持城寨我哋走落去。咁我哋過去嗰禮拜咧收集到嘅物資咧，我係繼續通過很多嘅地區嘅議員啦，咁我哋俾咗中西區啊，吳海恩啦，冼卓南啦，咁就屯門啦，就阿 Lance 啦，咁有新民主同盟，即係阿范國威啊等等啦，咁我哋會直接將嗰個物資交俾佢哋，由佢哋再去派俾嗰啲嘅居民。咁另外就係一啲嘅弱勢社群啦、受助組織啦，譬如係腎病嘅病人啦、癌症嘅病人啦咁樣，咁我哋就會俾一個大啲嘅數目，咁希望可以咧，因為其實病人復診咧係要每日都要消耗嗰啲物資，好多人睇落去個數字好似好犀利咁樣，但係實際上因為佢哋嘅使用率都好高，因為佢哋每日要出入醫院噶嘛，其實咁所以希望可以係繼續將我哋動員到嘅資源物資係去俾到需要嘅人，咁我亦都好感激喺海外好多加拿大、美國、歐洲、日本、韓國、新加坡、馬來西亞等等咧，將一啲嘅佢哋有嘅物資寄翻嚟，咁亦都希望大家可以係而家當然個物資短缺嘅程度比起一個月前係多咗嘅，但係大家千祈唔好忽視就係嗰個嘅。即係呢啲抗疫物資嗰個價格仍然係好高，維持一個嘅唔合理嘅水平嘅。其實百幾二百蚊一盒口罩啊，咁樣咁對基層市民嚟講都係一個幾大嘅負擔。咁我哋希望就係做得幾多得幾多，繼續做落去嘅。好啦，今集時間差唔多，聽日再見，拜拜。